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李宗盛为周华健开的一副妙方，歌曲当中加入了寂寞的眼、不愿一个人、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等经典的周华健的情歌，让当时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片的周华健在短时间就和歌迷拉近了关系距离啊。面对新的风格、新的潮流，周华健也曾纠结要不要转型，但是李宗盛曾经告诫他，玻璃鞋不适合你，球鞋才是你要穿的。低潮期除了有像李宗盛这样的大哥扶持，他身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太太康翠兰。周华健80年代在台湾的民谣餐厅唱歌时，康翠兰就非常的支持他。据说结婚前一天晚上，在歌厅唱到一半，他透露明天自己就要结婚了，老板连忙预支薪水才买了一套西服和领带。当然这一路走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周华健将两个人的平凡爱情写到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他2003年的专辑标题曲《一起吃苦的幸福》。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

除了为你下雨之后呢，就是你。一二三，吹吹熄你说过的绝对，朋友爱在是永远不退。你的生日卡片吃了几年都无所谓，要是难过就留一点眼泪。十五岁我看见了爱情有多美，二十二多只是纸醉了的伤痕累累，像是伤病早已无可退。当爱在十几时完美，怎么都不会累。爱情里必须有取有给，不容浪费。不是一个人的世界，当爱在十七时完美，十七时怎么都不会累。我相信他说我们的爱千秋万岁。别让我再流泪，我的天除了为你下雨之后呢，就是黑。

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中午前后有点热。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五一假期即将来临，本时段为您盘点假日期间各卫视的全新综艺节目。江苏卫视《嗨唱起来》4月27号起每周五播出，节目采用星宿合唱的形式，每期100名素人在罗马圆形斗兽场内与大咖歌手合唱同一首经典歌曲，这些经典歌曲来自歌手的私人歌单，脱颖而出的3位素人歌手将在最后与大咖进行合唱挑战。首期节目嘉宾是孙楠，他的经典歌曲《你快回来》《缘分的天空》引发了全场大合唱，而知名音乐制作人袁惟仁、人气女团成员程潇都将作为点唱团嘉宾惊喜加盟。浙江卫视《高能少年团2》4月28号起每周六播出，刘昊然因故暂时缺席，取而代之成为固定嘉宾的是杨子，他与王俊凯、张一山、董子健、王大陆组成全新的少年团。在本周播出的第一期中，少年团们将进入消防部门进行演习操作。据了解，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综艺嘉宾进入真正的火场进行实战演练。再来关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4》上周的意外延播，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本周日回归，第4季节目仍然维持了极限男人帮的阵容，孙红雷、黄渤、黄磊、罗志祥、张艺兴、王迅6人继续接受更严峻的挑战。新一季将以向美好生活出发为主题，继续通过描绘各行各业的奋斗姿态，聚焦社会中温情美好的人和事。最后来关注今晚10点，江苏卫视音乐创作真人秀《无限歌谣季》将播出第2期，5位歌谣研修生岳云鹏、张绍刚、杨迪、依依、周俊伟将大展身手，为争取无限创作人毛不易、薛之谦、李荣浩、余文文、芙蓉飞的选择使出浑身解数。第一轮主题创作搭档互选结果也将在今晚揭晓谜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中歌榜情歌特辑，我们继续延续上周的主人公周华健。曾经顺风顺水的周华健，2000年之后历经市场的打击，全新的模式也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音乐方向。其实有的时候说结果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作为资深歌手他一直在坚持。在2009年，周华健迎来了事业新的高峰，当时与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共同组建了 Super Band 纵贯线乐团，掀起了一股怀旧潮，也缔造了当年演出市场的神话。纵贯线举行超过50场的巡回演唱会，并打破华人乐团巡回演唱会的场次记录。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纵贯线的出发

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人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不再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

嘿，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影视 OST 作品一直是流行音乐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有很多音乐人通过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被大家所熟悉，比如之前的徐沛东、三宝等等。如果要说最近这十年在影视 OST 当中颇有建树的音乐人，这一位便是其中的翘楚。今天的经典绽放，我们一起来关注音乐人谭旋的作品。首先邀请大家来听本周中歌榜二号推荐新歌，电视剧《远大前程》的主题曲，由谭旋作曲，栾杰作词，张杰演唱的《真假》。 真与假，人心眼睛浮夸，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假面侠不修饰真话，苦海无涯浪迹浮华，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望千层放下，第四方无天意愿花，我在脚下掩起心墙，远起一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闯荡，生死赌场，纸醉谁又是真放浪，无心全占一生寄望的远方，幻世风云中跌宕，因果善恶轮回悠长，无人能笑张，那倔强的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化。 间念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 在本周新歌推荐以及新鲜上榜当中，有两首都是来自张杰的新歌，并且全部都是谭旋的 OST 作品。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上榜排在第五位，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的《如歌》。在本周十首新歌上榜歌曲当中，有两首谭旋的创作，也都是出自于周渝民、迪丽热巴所主演的古装剧《烈火如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排在第十七这部剧的插曲，张碧晨演唱的《听雪》。 这一边

到目前为止，谭旋已经为100多部影视剧创作了数百首的歌曲，那么这个数量当然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很多的热播剧都会邀请谭旋来为他们量身定做主题曲、插曲以及主题音乐，因为经过多年的积累，他是最懂、最专业的音乐人。目前榜上有3首谭旋的作品，除了烈火如歌的2首歌，还有刚刚听到的张嘉译、李小冉所主演的美好生活的插曲，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金池演唱的怕了。那么在题材方面，影视剧和歌曲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古装剧是中文影视作品当中的大题材，而古风歌曲也是近年 OST 当中最多涉猎的风格。简洁清雅的五声音阶，对仗工整的音乐律动当中，如何能写出感人的旋律，这也是对音乐人的一大考验，而这也恰恰是谭旋最擅长的地方。接下来要带给您去年上榜有着10周榜龄和最高冠军的好成绩，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张靓颖为电视剧《醉玲珑》所带来的主题曲《玲珑》。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下一时段继续为大家介绍音乐人谭旋更多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 OST 歌曲。 一颗红豆雨落天涯，远风牵酒与他，不经意想起在之下，很寂静。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经会个安全很久，不再有狂妄的拳头，当旋律变成乐章的时候，忽远忽近的在脑海中轻轻掠过，只手中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带来经典绽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一起来关注音乐人谭旋。从1998年成立第一个个人工作室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而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很多的热播剧都有谭旋的音乐作品出现，隽永唯美的旋律成为影视剧之外的另外一道风景。下面来听古装剧《寂寞空庭春欲晚》的插曲，霍尊演唱的《梨花落》。 风吹乱一出烟，尘埃离开满眷恋，霜染白屋檐，映满了冷清宫月，这一程千重叠，隔不开今后从前，花事了轻易的少年，却老了六年，红颜白发人间，两个人已走远，一双手碰不住昨天，是谁说心思念放下了，心又再疼一遍，是谁说了明天，却不给任何时间，梨花落了数十年，最幸运曾和你擦过肩，是谁说 上天在说 虔诚的分享，剪下一段烛光，将经纶点亮。不求荡气回肠，只求爱一场，爱到最后受了伤，哭得好绝望。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真心把你停住流转的目光，是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想。把你放在心上，合起了手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不求地久天长，只求在身旁，累了醉倒温柔乡，轻轻的翻唱。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光， 到谭旋的音乐作品，首先就会想到这首《爱的供养》，作为电视剧《宫锁心玉》的主题曲，由四爷何晟铭与歌手向英共同带来。从2010年的《国色天香》到《宫锁心玉》《少年四大名捕》，到2016年的《半妖倾城》片尾曲《恋歌》，谭旋和何晟铭在十多部的影视作品当中合作了二十多首歌曲，几乎是谭旋所有作品的十分之一，堪称影视 OST 最好的音乐搭档之一。《爱的供养》是谭旋作品当中的一个爆款，当年红遍大江南北。而在去年，他也有另外一首非常高人气的歌曲出现，这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张碧晨、杨宗纬合唱的《凉凉》，刘畅作词，谭旋作曲。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 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 渺渺月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相认，就让情分。 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忘了他，就像忘了就像忘了哭过的青春，笑过的年华。忘了他，就像忘了一幅画，就像忘了余温的青春，醉过的晚霞。时光慢慢又流逝，一转眼他在天涯，我在天涯。不是说放下就可以放下，再回首他已白发，我已白发。说好不牵挂，怎能不牵挂？忘了他，忘了他。 就像忘了一句话，就像忘了爱上的理由，誓言不真假，忘了他就像忘了一个疤，就像忘了谎言的心中背叛的挣扎，时光匆匆不留山，一转眼大在天涯，我在天涯，不是说放下就可以放下，再回首大已白发，我已白发，说好不牵挂，怎能不牵挂，忘了他就像忘了一朵花，就像忘了哭过的青春，笑过的年华，忘了吧，忘了吧， 2016年，孙红雷主演的热播剧《好先生》，哎，你还记得帕尔哈提演唱的这首插曲吗？忧伤又苍凉的感觉，这就是黄辉作词、谭旋作曲的《忘了他》。影视 OST 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带着脚镣在跳舞。怎么说啊？因为既要服务于影视剧，概括剧情、烘托气氛，同时更要照顾到观众最广泛的音乐受众，好听又深入人心，所以一首 OST 佳作更为难能可贵。而谭旋作为著名的影视音乐人，在影视剧高速发展、影视歌曲层出不穷的今天，自然就会有很多优质的作品来推出，而且持续在线上啊。在目前榜上有张杰的《如歌》、张碧晨的《听雪》、金池的《怕了》三首歌。另外在本周新歌推荐里面，二号歌曲张杰的《真假》和五号歌迪丽热巴、毛不易的《浴火成诗》也都在跃跃欲试打榜当中。在明天的接榜专题时段里，最好的假设是会有五首谭旋的作品全部出现在 Top 40里面，不知道会不会达成这一高难度的目标，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关注中国榜第16期榜单的揭晓。我是麒麟，谢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来听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迪丽热巴、毛不易的《浴火城市》。再见。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双融成字，花开写诗，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同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